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五章。在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在第十五章一开始，有一些宗教领导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给耶稣麻烦。他们就是拒绝耶稣要给他麻烦。他们可以说是蛮骄傲，认为他们自己是公义的，不需要耶稣的救恩还有耶稣的赦免。但是接下来在第十五章第二部分，我们就看到完全不同的人。一个迦拿的妇人，他非常知道他需要耶稣，他寻求耶稣的帮助，他也承认他像一只狗而已，他根本不配拿到小孩子的食物，但是他愿意拿从桌上的碎渣来吃这些。他的信心是很简单，是很坚强，跟这些宗教领导人刚好相反。那我们在第十六章也是看到一些很清楚的对比，那这些对比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是很清楚。所以这次我们看，希望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对比。那第十六章，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到十二节，第二段是13到20节，第三段是21到28节。我们先看第十六章1到12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倾；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施舍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所以在这段里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们有他们所需要的神迹或者征兆，就是应该结论说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征兆神迹，但是他们就是拒绝了。那有一个这边就有一个对比，他们可以了解这个世上的地上的这些征兆，其实神迹就很多地方在这边翻译成征兆会比较清楚。他们可以了解这些征兆，所以如果天发红就知道怎么样，晚上怎么样，早上怎么样，他们这个可以。但是重要的征兆他们没有办法分辨，那耶稣来做基督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分辨这个应该就是基督。好，那应该需要就是了解这个约拿的征兆是什么。耶稣在第四节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那如果记得的话，在第十二章耶稣曾经提过其实是类似的情况，然后但是在那边耶稣就讲这个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现在复习一下，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到40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在这边耶稣之前就讲得蛮清楚，这个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就像约拿在三日三夜在这个大鱼肚腹中，人子耶稣自己也会在地里面三日三夜。所以耶稣就是在讲他会被埋葬，会受死然后埋葬，但是只有三天的时间，第三天他就会复活了所以这个约拿的神迹就是这个。那其实他们所求的所要的神迹不是这个，不是要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复活但是耶稣要给他们的就是这个，并且这个是最主要的神迹，因为这个就是上帝透过这个神迹，耶稣的受死复活拯救他们，拯救所有的人。旧约也是提到这个，特别是以赛亚书第53章还有其他的地方关于基督会这样 受死然后复活。那 我想分享另外一段经文也是提到蛮清楚最重要的神迹，或者最重要关于耶稣的事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8-25节，这边就谈到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事实，主要的真理，我们要注重。所以很多人要很荣耀的神迹这段就会提到这个，就像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要一个荣耀的神迹，但是上帝所给他们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根本不了解，认为这个是没有智慧没有大能，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拯救。我现在就念哥林多前书一章18-25。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的旧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段很清楚，保罗说他们所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他们要神迹，希腊人外邦人要智慧，但是他们看到钉十字架的基督，认为这个是犹太人认为是就是软弱，然后希腊人外邦人认为是愚拙的，但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上帝的大能，就是他的智慧所以这个是很激烈的对比。我们罪人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大能跟这个神迹，这个智慧。但是上帝给我们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真正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等一下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要回到这个，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导的人的问题，也是门徒的问题。好，那在这段马太福音16章1-12节，门徒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都在想这个饼，对不对？他们因为忘记带饼，所以他们很担心。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他们以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 但是耶稣说啊，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吗？ 你不用担心饼，因为我刚才最近就行这些神迹，给5000的人吃饱，给4000的人吃饱，你们还担心饼吗？然后门徒才了解，耶稣所讲的不是世上你们要吃的饼，乃是上帝的道的教导，和合本翻译成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我觉得教导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就是上帝的道的教导。这个当然是比我们世上所吃的饼还重要的，也是一个对比，一个属灵的饼，一个世上肉体的饼。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经文第一个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谈到类似的对比马太福音第四章在第三节的时候这个撒旦来试探耶稣马太福音四章3-4节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就是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时候耶稣当然是肚子很饿，40天没有吃饭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重要的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并且有正确的教导。那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门徒也不注重，他们在注重的是这个肉体所需要吃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出的关于这个对比，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42节，刚好也就是有一样的对比，世上要吃的食物，然后还有耶稣的话这个是路加福音10章38-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马大姐姐在这边是一直在担心这个要给耶稣吃饭给他吃饼，可以说那其实耶稣需要他的服侍吗？耶稣也是在这时候也最近行这些神迹给人吃饭，他根本不需要马大的服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妹妹玛利亚所选择，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导，听他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耶稣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对比，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的道，正确的教导乃是最重要的。并且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错误的教导是像笑面笑我想耶稣讲到笑，因为这个虽然或许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会发到整个面团里面，整包的面包，然后就影响一切，就是像一个疾病或者一个病毒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有正确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很可惜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好，这个就是第一段马太福音16章1-12节。现在我们就到第二段13-20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那在这段里面，耶稣问他的门徒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人说他，人子耶稣基督是谁？然后有很多错误的答案，对不对？就是施洗的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者其他的先知。接下来耶稣就问，那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就当做一个代表门徒，这十二个门徒的代表，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上帝，活着的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更准确的翻译，是活着的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是正确的答案。所以这个答案包括什么？所以首先耶稣是谁？他是活着的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死的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的儿子。那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的部分。那基督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应许说要完整地拯救他的百姓，特别是救赎他们，借着他的死复活会要救赎他们。所以一方面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就做这个基督的工作，就是救赎他的子民，就是这个弥赛亚基督。那或许我们就可以说，那结果怎么样？基督来，那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段经文有类似的讨论，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快结束的时候，作者约翰就做这个总结，在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一样，这边约翰也是说的跟彼得当时说的一样，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他接下来就说，对我们有什么用，什么帮助？叫我们信了他，因为我们信了他，就因为他的名得到生命。然后这个上帝就是活着的上帝，相信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我们就得到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承认，彼得的承认。并且接下耶稣就说，所以首先或许可以说的这个对比是什么？这个有一些错误的答案，耶稣是谁？其实很多人看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给我们一些好的道德的教导，或者他是就是我的朋友，或者他是我的模范，或者是他是一个改革者，但是可惜他死了，没有成功了。那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对不对？那但是耶稣主要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就是我们的这位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应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耶稣是谁？希望你可以承认说，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我相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的罪，这是最关键。那或许接下来可以问说，彼得怎么知道这个？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十七节，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在天，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从彼得自己而出来的承认，这个是上帝亲自指示他的。 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类似的讨论。在这时候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读到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关于耶稣是谁其实十一章不是完全跟我们十六章一样，但是关于耶稣是谁，上帝是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就是在拒绝。但是上帝是向婴孩显出来，所以父上帝也就是向彼得，向一个婴孩显示，因为彼得就没有靠他自己的聪明他知道他像一个婴孩是无助的，他需要上帝的眷顾，他的智慧，他的知识所以彼得能够有这样的承认，完全是因为父怜悯他，使他能够有这个信心，这个承认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对比我们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彼得反而像一个婴孩，上帝就显示这个正确的信心，关于耶稣是谁，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婴孩的彼得。那接下这个彼得，或许我们就往接下 ，OK， 接下就是第十八节耶稣还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所以他本来就是西门，现在他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这是指彼得的承认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是我的教会会建造在这个承认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好，接下来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给彼得当做门徒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其他的经文可以结论说，这个是给十二个门徒，给整个教会这个权柄等一下我们要谈这个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所以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督其实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其他的经文，当然教会 的基础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你承认基督是这样子，这个承认也就是像这个教会建立在基督 的承认之上。那没有什么可以胜过这个上帝的教会，所以这边耶稣特别提到阴间不能胜过，就是地狱不能胜过他另外可以说撒旦不能胜过他，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到撒旦另外这些宗教领导人也不能胜过他，虽然他们拒绝了耶稣跟上帝真正的教会，但是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很清楚说教会是永存的，不会被打败了。那这些钥匙是什么？天国的钥匙，天国就是可以说如何进入天国天堂上帝的国度。如果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就可以进入现在我不想要花时间看，但是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还有约翰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我们很清楚可以结论说耶稣在这边讲的钥匙就是赦罪的权柄。当你的罪蒙赦免的时候，这个就是给你打开天堂的门，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如果你的罪没有蒙赦免，你就进不去。但是上帝耶稣的确给他世上的教会这个权柄可以赦免罪，可能最清楚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好，那最后这段也有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为什么会这样说吗？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都不清楚基督所做的应该所做的是什么，彼得自己也不清楚。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所以他们都认为基督是一个世上的君王，要打败罗马帝国，就是很大能荣耀的，就是建立一个世上的国度。他们一般的人好像包括彼得都有这样的认为。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哇，他们疯狂起来。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的基督，上帝的安排不是这样子。耶稣说，我的世界不是属于 我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我是一个王，但是我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国的王、所以他是什么样的基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是一个受死复活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罪的基督、所以他不要大家都了解哦，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对基督的定义是错误的，他们对基督的了解是错误的。好，我们现在到最后一段，21-28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赏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OK， 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其实21节就是开始马太福音的，可以说后一半，后半段，可以把马太福音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1章1节到16章20节、第二段就是16章21节到最后28章20节，因为从16章21节，它的重点都是在于耶稣要受死复活了。21节他就谈到这个，从这时候一直到最后都是围绕着这个。马太福音后面一半，就是整半后面一半都是围绕着这个，耶稣从这边就开始在谈这些、好，那这边、彼得的问题是什么？他怎么可能从第十六节有这个非常好，从父上帝所指示的承认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说万不可如此。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当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为了、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根本不了解，他认为是不可能是这样子，你这个万不可、那哇，彼得就是从最高度就是到最低度，耶稣反而说他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在这边根本不是从上帝天父拿到的这些指示，从他自己也是从撒旦跟上帝完全、冲突，完全相反，就是一个激烈的对比，完全不同，有上帝的意思，人的意思，撒旦要、反对上帝的意思。撒旦就是，所以一方面是父指示彼得，彼得就承认，现在撒旦好像指示彼得，所以彼得卡在中间、这个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上帝跟撒旦还有人在中间，人在 人自己也是是反对上帝的。我们罪人有任何的希望，你一点的希望，就都是全部的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我们人自己是罪人，撒旦也一直在试探我们，除了上帝的帮助之外，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彼得在这边是太软弱了所以耶稣就激烈的责备他。那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就是拯救我们，他如何拯救我们，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复活了，这个受苦，这个十字架。所以就回到之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犹太人认为这个十字架是软弱的外邦人认为是愚拙的，但是这个十字架，耶稣受苦的十字架，就是上帝的大能，他的智慧拯救我们罪人。我们认为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宗教领导人不要这个，彼得不要这个，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这个十字架也就会拯救我们罪人。好，那最后一小段24到27节跟前面有什么关系？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如果这个就看跟之前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一直寻求这个世上的荣耀，这些大能的神迹这个像世上的祝福，像一个世上的国度，上帝就是很荣耀的当我们的王如果我们不要受苦，我们不要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不要，我不要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就会丧掉自己的生命就没有生命但是我们如果了解我们自己不聪明，我们自己是软弱，我们自己是像婴孩，只是无助的，从上帝领受他的指示，他的智慧以这个信心了解耶稣是谁，就是丧掉自己，就是了解自己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上帝的，你在他面前就是没有什么，但是从他领受的，并且你相信耶稣的十字架会拯救你，并且你跟随他，你也会需要背起十字架。其实这个十字架有时候就是完全跟你的想法是不同。你不了解，你看到一个痛苦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你不了解这个怎么拯救你，但是十字架是。虽然你不了解，上帝就是透过这个拯救你，所以我们的十字架就包括这个不能了解，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受苦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不了解，但是上帝就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跟随他，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从上帝而领受的我们就得着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的门徒还有宗教领导人，他们都要荣耀神迹，耶稣的大能的他们不要受苦，他们不要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如果你了解你是有罪的，你就是承认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罪，你就得到这个真正的上帝的国你的罪蒙赦免，这个钥匙就让你进入他的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就是在于围绕着耶稣的十字架，人的智慧就是要现在享受到荣耀，享受成功但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给我们荣耀，会给我们神迹，会给我们成功，但是不一定，常常我们反而就是十字架，也包括受苦其实这个也是好的提醒我们，我们非常需要依赖，只能依靠耶稣基督。好，最后要看27、28节， 二十七人子就是耶稣，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承认我是罪人，我们只能靠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他的赦免。那到最后，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上帝使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会得到这个报应，就是这个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如果我们拒绝这个，要现在要这个荣耀，就是认为不要承认我们有罪，就是要这个神迹，觉得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我们拒绝这一切的，那再到最后我们的报应也就是进入这个地狱。所以二十七节是一个事实。二十七节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如果好好的努力做一个好人，上帝就会让我们上天堂，绝对不是这样子。其实是刚好相反，你如果承认你没有什么，你是一个罪人，你像一个婴孩一样，那这个上帝也是指示你，像指示彼得一样，耶稣是谁，是你相信他，那你最后就会进入荣耀。那二十八节是很不容易了解的 一段经文，神学家也都辩论说是什么意思。我就简单说，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什么。二十八节跟二十七节是不同的事情。二十八节，所以二十七节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审判日来的时候，然后分辨属于他的，拒绝他的。那二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来临，不是降临，来临在他的国里。那最好的理解就是人子耶稣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后，圣灵降临，然后这个教会使徒行传记载，这个教会慢慢建起来，上帝的国、上帝的道，就是就从耶路撒冷开始见证耶稣，然后越来越多人相信耶稣得救，进入教会，这个人数增加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国来临，上帝的道使人信他。他的国度就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说就是教会。所以的确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大部分的人没赏死位以前，他们都看到这个上帝的国真的是来临，因为圣灵五旬节后圣灵充满这些门徒，他们大胆的可以很清楚见证耶稣是谁，然后这个福音使很多人信，也同样的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国真的来到。所以这些门徒很多不是所有的但是很多他们也是看到这个，他们赏死位之前就看到了。这个就是第三段。那最后我们就做一些做一点结论。所以在第十六章，就像在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一些对比，所以这些对比包括世上的荣耀，还有属灵的受苦，也从这个你受苦的承认你的罪的开始。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并且这个十字架就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就是进入永生进入将来的荣耀的一条路那因为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进入天堂的钥匙，这个赦免。那这一章也是另外提到耶稣是谁。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承认我们的罪，这个不是荣耀的，但是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赦免，这个就是那个钥匙，让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我希望如果还没有的话，圣灵可以通过他的道使你承认，自己承认耶稣是你的救赎主，他是赦免你的罪。我希望你可以承认你就是需要 这一位的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你是一个罪人，只有在他里面才有永生、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第十六章，让我们看，让我们清楚看到的是耶稣是谁，透过他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感谢上帝的恩典，阿们。